生活当中很多的档次等级已经太多太多了，但是唯独风景是不应该有简陋或者是豪华之分的。不管是一处爬墙虎或者是一片池塘，走过去看一看都挺美的。 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，你说会懂我的失落，不是靠宽容却能够解脱。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，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，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专心陪在你左右，你不怕一切的错。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。

常不能入睡，看着照片独自买醉，我的感情为何支离破碎。晚风轻轻地吹，你是在等谁，不知道是否和我一样心碎。温馨的记忆夜幕低垂，回望过去我竟无言以对。如果爱情可以挽回，我不会再浪费，别再让我的泪惨了又悔。现在给说热情已经消退，只想从头爱一回。 穿过鲜花，走过。 上就让他沉淀，寂寞部落格总会有一个据点，让时间去改变。幸福世界都激励心碎和狠心考验，爱掉失信封只要甜蜜画面，通过穿破每一天想念全天和不管聊新鲜聊地聊天，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应着心电传递着笑脸，我的你连线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，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，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，就让我陪你走到以后，跟你爱连线只听不说，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凋谢的感动，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。幸福世界都激励心碎和狠心考验，爱到是幸福只要甜蜜画面，同步转播每一天想念，陪你全天候不管聊新鲜聊天聊天，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应着心电传递着笑脸，我的你连线陪你一起走到以后，跟爱连线只听不说，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妥协的感动，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。 我怎么落下，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，陪你一起突破时空的太空，我陪你不断下的温柔，然后陪着大雨后的爱连线，至今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妥协的感动，你是我最要给你的一种温柔。 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谢谢你曾与我共欢喜。 场最美的相遇，谢谢你来过我故事里。 想 替我。 渐渐散了，可以开始登机了。这一小段烟雾，让我们多了好多时间相处。我觉得幸福，珍惜吧。 最亮的